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在今天上午的9点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未来24小时，本市房山、门头沟、海淀、丰台、石景山、昌平、怀柔、密云、延庆、平谷等山区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多云见晴，西部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总的来看，今天蓝天白云，能见度达到了30公里以上，比较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但是温度较高，光照强烈，提醒大家外出还是应该注意防暑防晒。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点31分，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西部城区的事故路段。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已经排过了白云桥。西三环在紫竹桥南和苏州桥北向南方向各有一起事故，队尾目前已经排到了苏州桥。莲花池东路东段西向东方向有事故，队尾接近惠城门桥。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吃出来的小胖墩儿。现在啊，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家长们呢都是想方设法的给这孩子补充营养，但是我们会发现小胖子们越来越多了。那么饮食和儿童的肥胖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来通过饮食控制孩子的体重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您详细的说一说。 几乎所有的爸爸妈妈都会担心孩子营养不够，不长个子，不长肉，所以总希望孩子多吃点，吃好点，怎想这样喂养的孩子很容易长成小胖墩。日前发布的北京市2017年度健康白皮书显示，去年本市中小学生肥胖检出率达到了 16.8%， 比上一年度上升 3.1%。 您家孩子每天吃好吃对了吗？学龄儿童青少年的一日三餐到底有哪些讲究？今天的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解读健康白皮书系列访谈，邀请北京市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所长、主任医师赵耀和您说说吃出来的小胖墩。 今天想做什么，比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开口做着。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的所长、主任医师赵耀赵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好好的说一说吃出来的小胖墩儿，看看这饮食和孩子的体重到底应该我们怎么控制、怎么管才合理。首先呢，要欢迎赵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网友好。 这个赵主任又一次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我们 邀请赵主任来说了很多关于饮食啊营养方面的这个节目，赵主任每次都可以从自身的一些实际出发，因为赵主任我知道也是一个妈妈，其实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特别关注自家孩子，比如说吃什么，吃的有没有营养，还有就是关注孩子的体重啊。 对，都会关注的。 嗯，所以说今天的节目也希望您给我们多一些小窍门，看看您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小方法告诉大家，分享给我们，看看我们在怎么才能够让孩子既吃得好又吃得有营养，同时这体重还不超标。 好的， 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为您随时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赵主任，节目一开始啊，先想问问您，经常啊，我们现在开玩笑有一种饿是妈妈觉得您饿，其实孩子有可能已经吃饱了，但家长总觉得哎呦是不是得再吃点，尤其是孩子在生长发育阶段，有一些孩子呢可能个头啊没有别人高，这时候家长就说哎呦这是营养没跟上，所以呢就想方设法给这孩子吃有营养的，让他多吃一点，这是不是很容易造成我们说孩子体重超标啊？ 对，其实上就刚您说的哈，我不知道但那个你有没有关注前两天的微信啊，前两天微信在说奶奶觉得你饿， 嗯， 因为现在有些是隔代，就是爷爷奶奶在很关注 帮着带孩子， 对，然后呢其实像你刚才说的，包括我自己哈，孩子小的时候我也会经常觉得他会不会吃的不够啊， 妈妈觉得饿， 对 所以说是不是我们对于孩子比如说食量的这个把控，我们得把握一个原则， 对， 就是不能是我们家长觉得他够了才是够了的， 对， 得孩子自己作为比如说我们饮食这个食量控制的第一个我们说把关的， 对，因为其实就刚刚说的哈，就是家长一定要关，就是非常关注孩子的身高体重这个发育的情况，那么呢因为后面今天也会讲哈，咱们是有这个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孩子的身高体重的标准的， 嗯， 那么你要经常去监测，那如果孩子在一个正常发育的过程中，那么如果这个食量可能就比较合适，那如果你发现孩子的如果他的体重超过同龄孩子这个标准，那么你食量上就要稍微去控制， 嗯，所以说在这个食量的控制上啊，不光是我们给家长说有一个标准，就是孩子有没有吃饱，这是第一个衡量的标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具体的数值告诉您，比如说孩子这个年龄阶段身高大概达到多少的范围之内，这就是比较正常的，体重在多少范围之内就是比较正常的，一旦超标的话这时候您就可能得留意一下， 对，要去留意一下， 嗯，好，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这个具体的衡量标准到底是什么，下面呢先让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关于吃出来的小胖墩这样的一个话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长春长生、武汉生物相关疫苗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北京地区的家长在查看孩子接种本时发现了在疫苗接种的记录上无细胞白百珀疫苗的生产厂家正是武汉生物，市疾控中心昨天晚上就此公开回应，经过调查北京市疾控中心没有采购过武汉生物批号为 2016-07-050-2 批次的白百珀问题疫苗，同时市疾控中心表示将会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权威通报采取相应措施。炎炎夏日，不少人为了贪图凉快，大汗淋漓之后啊，喜欢马上冲一个冷水澡。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您，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您可以选择略高于体表温度的温水浴，这样沐浴之后，身体会觉得更加的舒爽。同时，在酷热天气之下，一些人以为穿得越少越凉快，甚至会打赤膊。其实啊，酷暑之下，日最高气温一般呢会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够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的环境当中吸收热量，因此夏天我们光着膀子会感觉到更加炎热，反而越是酷暑难耐，气温过高或者是接近体表温度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穿吸汗的衣服来保护自己。每当夜幕降临，烧烤摊的生意是最红火的，但是烧烤背后却连接着一类致癌物苯并芘。 在烧烤的时候，木炭燃料含有苯并芘，可以伴随着烟雾污染食物，而食物的油脂滴落到火中产生的烟也可以将苯并芘附着在食物表面。与此同时，食物当中的脂肪由于高温裂变产生了大量的自由基，通过热聚合反应也能够产生苯并芘。所以说烧烤的食物我们建议您要少吃一些。另外在烧烤的时候，食物和炭火最好不要靠得太近，食物用锡箔纸包起来，烧焦的部分最好不吃，或者是改用电烤炉，能够相对的健康一些。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的所长主任医师赵耀，赵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吃出来的小胖墩儿。现在啊，大家伙儿身边的这个小胖子是越来越多了。根据咱们北京最新发布的这个2017年度健康白皮书显示，去年本市中小学生的肥胖检出率是达到了 16.8%。那赵主任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基本上我们说五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孩子会有这种肥胖的情况，这样的一个数据在这个中小学生当中是这样的一个比例，比如说更小的朋友，我们经常说胖娃娃胖娃娃，有很多还没上这个中小学的孩子，我们总感觉好像更胖一些，这个的检出比例能够达到 16.8 这样的一个数值吗？ 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您要说的这个年龄段是指幼儿园的 学龄前的 是吧？啊，应该没有，还没有这么高， 没有这么高。 对， 那也就是说，其实，在孩子的这个体重当中，最突出的肥胖的人群就应该是中小学生了。 对，主要是中小学生现在，因为其实上他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 嗯、 对他，而且他不同年龄段可能他的这个生理代谢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现在可能我们是比较关注这个，尤其是小学生，尤其是或者是包括一些青春期的、青春前期的一些孩子。这些这个体重的问题、 嗯、好，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检出比，肥胖的检出比是 16.8%， 基本上 17% 这样的一个比例哈。那也想问问您，比如说什么样的孩子就算是肥胖，刚才您不是说了吗，有一些具体的衡量数值，这个是怎么规定的？ 对，这个其实上因为就是说具体到每一个孩子的话，肯定他要去找一些标准。 嗯， 比如说呢，你要去家长刚才说了哈，一定是要了解孩子的身高，就是现在就是说，因为这个听广播的，就是有些家长，就是您现在先想想哈，你自己知道不知道你孩子的身高是多少， 嗯， 体重是多少，然后多长时间之内你测了孩子的身高和体重，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定是要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状况， 嗯，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要知道一个就是我们算这个体质指数，或者有的时候也管它叫体重指数， 哦、 就是 BMI， 对，这个值怎么来算？那么它是用这个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是以米为单位的，然后再除以一个身高，就是体重公斤除以米，再除以身高的米，然后这样的话你会算出一个数值来。那么这个数值呢的话，对于咱们的孩子，因为对成年人他有一个数值，然后对于孩子来说他有另外一套数值。 嗯， 那么尤其是不同年龄段、不同年龄，然后不同性别的孩子，他数值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可能家长要去对照一定的标准。 嗯， 那么这个标准呢，其实上家长如果细心的话，就可以从一些官方的网站，比如说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北京市咱们也有北京市卫计委的这个官方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呢还有咱们就是书的相关的这个书籍上都可以去查得到。 好，那这样吧，这样的一个数值，因为是每一个年龄阶段其实身高体重都不一样，比较多，咱们就不在节目里面一一给大伙儿列举了。大家伙儿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在明天我们的文字推送部分，我们会把这张图片推送给大家伙儿，大家伙儿可以这个对照一下图片，看看自家孩子的这个身高体重，还有我们说的这个 BMI 指数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哈。那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孩子如果超过了这样的一个 BMI 的这个指数，比如说我们20是合格，有的孩子呢可能就20多一点，或者说21这样的一个比例，稍微超过就算是肥胖了吗？还是说其实超过了一点点，我们有一个上下的浮动范围？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肯定给了你一个点值， 嗯， 但是呢你肯定是会根据孩子的自身状况，比如说不同的孩子的不同的他的这个生长发育的状况啊，他的体重、他的肌肉啊，包括他的体脂的含量，那么肯定 BMI 它是一个参考值，那么家长可能还要去参考，比如说他的腰围啊，或者是可以去带孩子测一下他的体脂成分的含量， 嗯， 因为这个 BMI 这个值呢，一般的情况下对大多数孩子都是适用的， 嗯， 但是对于一些就是说比如小的运动员 啊，或者有其他的就肌肉成分比较发达的孩子，可能是就是稍微的会有一些其他的情况的调整 啊。所以说这个 BMI 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同时我们还得肉眼观察一下，比如说这个孩子的肌肉发不发达，甚至我们说有的孩子是不是比如说腰臀比，腰围和臀围这个比例，如果腰围特别的大，其实可能又超过臀围的这种情况，即便 BMI 不超标的话，也依然是算是肥胖了。 对。依然它会有一些健康的隐患在里面。 嗯，那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数值会有一个上下的浮动范围之内，比如说超20%或者低20%都算是一个正常吗？还是说超过了就是已经算是肥胖，我们得注意了？ 对 ，BMI 它是一个点值，因为如果要是从体重来讲，那可能你比如说你比标准体重要是超过了10%，那我们一般是认为是超重；但是超过了20%的话，我们认为是肥胖。 啊，所以说这个 BMI 这样的一个值其实就是一个点值，如果超过了这个，家长们就应该留意了。 对，应该留意了。 好，啊，李阿姨特别着急啊，问了一个特别具体的，然后呢，赵所长您帮我们看一看。李阿姨说了，外孙子10岁了，今年想问问专家，10岁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年纪。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吗？ 啊，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刚才说了哈，我们可如果明天方便的话，就是给大家推送这么一个表，然后大家对照着这个表去看。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这个因为现在在全北京市各中小学校都在开展这个中小学生平衡膳食校园促进行动。 嗯。 那么配合这个行动呢，北京市卫计委和北京市教委也有一个官方的公众微信号。叫营在校园。 营是营养的营。 对，营是营养的营，营在校园促进行动。那么在这个公众微信号上有一个专门的小工具，大家可以去查，你把孩子的年龄身高输进去，你就可以看他是不是符合标准。 哦，这个就相对来说更简单了，我们都不用自己来推算了。 对， 把孩子的身高体重都输进去，自动就帮您算出来一个结果。 对，他会给你一个评价。 好，大家伙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营在校园，营是营养的营， 营养的营。 嗯，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李阿姨现在抓紧时间关注一下，看看这孩子有没有超标哈。那我们跟大伙说了，这个现在的小胖墩检出的率是越来越高了，已经达到了16.8%。很多家长还去会觉得这孩子稍微胖一点没关系，等他到这个长个的时候，一拔个体重自然就降下来了。也想问问你，如果孩子的体重真的是属于肥胖的人群，会对孩子带来哪些风险或者说危害吗？ 对，如果就是咱们说的哈，如果孩子长期处于一个肥胖或者甚至一个超重的情况下哈，其实上对健康会有一个潜在的长期的那么一个影响。 嗯， 比如说尤其是真的是比较胖，就是说中重度肥胖的孩子，因为我们在就是学校监测的情况下，我们也发现了这个超重，甚就是超重包括肥胖的孩子，那么他检出比如说血脂异常的检出率，或者是说血尿酸的异常的检出率，或者包括这个血糖异常的检出率，那么都要高于这个体重正常的孩子。 哦，也就是血脂血糖我们总觉得好像应该是老年病。 对， 如果体重超标或者肥胖的孩子，有可能在我们说少年阶段就出现 问题。对，就可能出现这些问题。你包括其他的，比如说你像心血管的影响哈，它有可能有的孩子血液粘稠度增加，那么血脂出现异常，对吧？然后呢，比如说你像呼吸系统，那你说这孩子胖，那就有可能肺的通气功能会下降。然后另外一个呢，它本身就属于一个生长发育阶段，它要是胖的话，可能会引起它内分泌代谢的一些紊乱啊，包括一些激素的这个异常的升高，或者是其他情况。另外一个呢，其实像现在大家很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的问题，那么有一部分的这个肥胖的孩子，那么他会也会出现心理上的不适应， 嗯， 那可能就是跟其他的孩子不能在一块玩啊， 嗯， 或者有自卑的这种倾向， 嗯，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孩子超标体重其实不仅仅是说生理上可能有一些影响，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班里总会有那么两个长得特别胖的小朋友，大家伙会他起各种各样的这个外号，可能不知不觉之间对于孩子整个的心理发展也会造成影响。 对， 嗯，好，那接下来就跟家长们来说一说吧，既然对于孩子来说超重和肥胖会有这么多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在心理方面都会造成影响的话，我们到底如何来控制呢？我们经常说啊，病从口入，像这种肥胖的孩子是不是大多数也都是吃出来的呀？ 对，因为其实上就是可能有两方面吧，一个是跟吃肯定是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肯定跟活动也是密切相关的。对，因为咱们说的是比如说，但是还有另外可能是有遗传的背景在里面。对，因为肯定遗传的话会起一定的因素，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其实上对这个膳食还有他一些饮食行为习惯，那么其实上对他来说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 所以说除了吃之外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耗哈。 对， 现在我们都有一个普遍的 感觉，就是孩子们户外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少了，除了我们说学业压力比较重之外，现在这个电子产品太发达了， 对对， 孩子们不愿意出去玩了。我们小时候，我觉得大家吃完饭之后，小伙伴们就是相约院子里面四处开始跑啊，捉迷藏啊什么的。现在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人手抱着一手机或者抱着一个电脑，开始玩各种电子游戏。 对， 我们说现在小朋友怎么联络感情呢？都是电子游戏当中组队来联络自己的感情。嗯， 是我们其实上也是说，现在呢，我们也是建议孩子啊，你至少说，尤其是家长，包括老师，一定是要给孩子灌输这种概念，就是说你至少保证孩子每天在户外活动一个小时， 嗯， 就是这是最低限。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每天他的这种静态的活动时间，比如包括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玩游戏啊这种视频的静态的活动时间，尽量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嗯， 那在我们监测的情况下，其实周一到周五孩子们的静态活动时间视频。时间是就没有这么长，但是到了周末啊，周六和周日的时候，那这个时间是明显要高于平常上学日的、 嗯、 所以周末的时候是要家长就非常关注的。 嗯， 另外一个现在要放假了，就这个时候一定家长要关注孩子在家的这种静态的活动时间，一定要让他尽量少，告诉孩子多出去运动运动。 嗯，所以说至少要保证孩子每天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 对， 嗯，可能有一些家长自己都达不到一天一个小时的这个户外活动哈，就更别说孩子了。我们也建议家长，其实吃完饭之后带着孩子出去溜溜弯，因为现在有一些孩子可能由于这个学业的问题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太愿意出门，这个时候家长以身作则， 对， 带着他。 对， 这个出去活动是不是不管这个活动强度的大小，只要我们走出门开始进行这个户外活动就行，还是说在强度上也有一定的要求？ 还是在强度上一定是要有一定的要求。 嗯 啊，这个我们一般说的是，就是说要保持它一个中高强度的这么一个体力活动，因为你光是遛弯的话，这种能量消耗还是比较少。 太少了。 对、 嗯， 另外一个就是你什么叫中强度？一般情况下我们就说你会微微出汗，然后呢你会就是。一般的这种交谈会有一些困难、 嗯、 然后呢但就是说你可以说话但是不能唱歌了啊，一般要达到一个中等强度。 嗯，所以说也提醒家长，在这个带孩子出去运动的时候，稍微这运动量大一点。 对， 有的时候呢也别特别心疼孩子，有些家长说哎呦现在天太热了，别带孩子出去吹吹空调吧，在家里。其实没有必要，孩子适度的这种户外活动其实对于整个的生长发育也都是有好处的。 对，对他的骨骼啊，然后包括对他的视力啊、 嗯， 都是有很好的好处。 那除了运动之外，就是吃的问题了。其实吃啊，对于孩子这个身材的维持，尤其是这种超重啊、肥胖啊，是特别关键的一件事儿。咱们跟大伙儿说一说，现在孩子们当中比较常见的这种不健康的饮食方式都有哪些呢？ 咱们的不健康饮食方式，其实我觉得主要从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膳食结构是不是合理， 嗯， 另外一个就是饮食行为习惯是不是健康。这是两方面， 咱们分别来说说吧。 对，膳食结构的话呢，如果要是家长会比较关心孩子的话，你会知道咱们有这个中国居民膳食宝塔。那么这个膳食宝塔里头会把食物分成几类，比如最底下一层，那么是主食，我们的谷薯类。 嗯， 然后呢在上面一层就是蔬菜和水果，然后再往上呢会有动物性食品，比如说肉、禽、这个蛋这一类的。 嗯，肉蛋奶。 对，再往上是奶和大豆。 嗯 啊，就这几类的食品，那么是一定是要有一个合理的结构和它的数量之间的搭配，这个是我们讲的膳食结构。那么现在孩子膳食结构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蔬菜水果摄入量不足， 嗯， 奶的摄入量不足，然后我们的水产品啊，北京市的孩子的水产品，你别看说咱们经济条件比较好，但是我们的水产品是明显不足。 啊，就是鱼虾贝类啊这些水产品。 对。我们说的是说咱们的动物性食品，北京市孩子动物性食品总的摄入量其实上是满足膳食摄入量的要求的， 嗯， 但是结构上不合理，因为主要吃的是猪肉，猪肉的摄入量是比较高。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结构上不合理，主要是说我们要增加水产品的摄入量。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孩子的奶的喝奶量这块呢，是想强调跟家长说的是什么，就是喝奶的孩子他可能奶量是足的，但是很多孩子是不喝奶的。 嗯， 我们在调查里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是不喝奶的。 嗯， 那么就这一部分不喝奶的孩子，我们家长还是应该让他孩子养成一个喝奶的就是比较好的这么一个习惯。 嗯， 另外一个大豆及其制品， 那么吃的还是比较少。然后还有孩子们现在可能说实话家长可能也比较心疼孩子哈，这个粗杂粮吃的比较少， 嗯， 像薯类啊红薯啊还有或者其他的一些紫薯啊这些薯类吃的比较少，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膳食结构里存在不均衡的这么一个表现。 嗯， 然后尤其对于这个比较胖的孩子，那么他可能日常更容易说我多吃一些其他的精致的米面啊，或者说我不太爱吃蔬菜和水果，我吃的肉比较多，那么肯定容易就是总的能量摄入量会超标。 嗯，其实我觉得现在孩子生活条件真的是好了，小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吃个什么点心啊吃个饼干啊这不是天天都能吃到的，但是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很多的孩子很多家长都说不吃饭，这个饭不吃，吃完对就是靠零食，刚放下饭碗这零食就端起来了，是不是这也可能造成比如说饮食结构这样的一个不合理？ 对，是的，因为零食里头尤其是说就是您说的这个正好说到点子上了，因为很多的这个胖的孩子他可能零食的摄入量是比较高的， 嗯， 一个是他影响正餐，另外一个呢其实像正餐有些孩子可能也不少吃，然后吃完了正餐以后再多吃一些零食，那肯定他的总能量摄入会超标。 嗯，这个零食当中现在家长总觉得这个零食有一些这个包装上也都写的什么纯天然健康，感觉好像有的零食看起来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甚至有些家长说孩子多吃一些坚果有助于这个整个的生长发育，会让孩子比如说你就不吃这种油炸的零食了，那你多吃点坚果也行，比如说像这样是不是这个零食不管是好的零食还是说我们说这种油炸不好的零食家长们都应该控制？ 对，家长其实是说要有一个概念哈，就刚才您说的，因为我们现在讲的零食的概念是指的一日三餐正餐以外， 嗯， 你吃的一些少量的食物或者是饮料，指的是一个是量，另外一个是种类。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哈，比如我刚才说的奶，如果你正餐喝的不够，你让孩子放学饿了，你说回家喝一杯奶，喝点酸奶，这个其实上是挺好的一种推荐。 嗯， 包括您刚才说的一些小坚果啊，因为它里头像要一些优质蛋白质啊，包括不饱和脂肪酸啊，那么对孩子的这个智力发育是有好处的。 嗯， 那么其实上可以去适量吃一点，但是一定要掌握量， 量得控制。 对，另外一个呢，大家就是家长去买这个坚果的食品的时候，还要去关注，就是咱们说前面讲过哈，这个营养标签，它营养标签里你要去关注有我们。很多都是有原味的这种坚果， 嗯， 那的还有很多，比如说什么琥珀桃仁啊，或者是什么那个什么叫盐焗花生啊这种的，嗯，那么这种食品经过加工了以后，它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纯天然的这种，也不叫纯天然啊，就是没有额外添加油或者糖或者盐的这种坚果，那么这些的情况下，可能它会脂肪含量或者糖的含量会增加。 所以说，在临时的选择上，我们也留个心眼儿。 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吃出来的小胖墩儿。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可以继续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赵主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为您随时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好了，赵主任，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和大伙儿说，这个孩子现在比较常见的这种饮食的不良习惯，除了由于饮食结构不太合理之外，也就是说我们的肉啊、菜呀、蛋啊、奶呀，这些的结构虽然个量可能是合适的，但有可能这个肉吃的比较多，然后呢我们蔬菜水果摄入不足，这其实也是不健康的饮食方式。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您上半段提到的是这个行为习惯，饮食的行为习惯不太正确，这个主要是指什么呢？ 这个啊，有几方面，比如说，因为咱们今天主要说的是肥胖的孩子哈，有一些肥胖的孩子是不吃早餐。他不吃早餐的话，其实很容易说中餐或者吃的比较多，或者是这个食量比较大，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偏食、挑食，甚至说是暴饮暴食这种的这种情况。 遇到好吃的就撒了欢的吃，遇到不好吃的就不吃。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哈，零食，这个零食的不正确的选择，或者选了一些高糖的、高脂肪的、这个能量比较高的这些零食吃的比较多。 好，所以说这种不健康的，也就是说行为饮食行为习惯，这就包括了这个三餐之间的比例，同时呢在主食和零食之间的这个衡量，这些都算在我们这个饮食习惯的上面。 对， 那像三餐当中，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早餐的重要性，那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现在家长啊工作时间有的时候也比较忙，早餐有的家长可能自己都来不及好好做饭，这个时候有些家长会提前买一些面包给孩子，拿一个面包拿一个牛奶，吃完就让孩子上学了，甚至有一些家长会在上学的路上，比如说让孩子在路上吃，那这样的营养搭配，早餐能够满足孩子的生长发育的需求吗？ 这个您说的真是挺重要的，我觉得说实话啊，家长真的是应该是比较辛苦的，因为我们一直也在说哈，就是早上大家肯定都想说我多睡五分钟多睡十分钟 都急急忙忙的。 对，其实上呢可能就是因为我也是个母亲嘛，其实上就是说因为是学这个专业，然后呢也很在乎孩子的早餐，那我们也是说让家长就是可能你早上稍微辛苦点，你早起十分钟，说其实上做一顿早餐的话并不难，比如说刚才您说的面包啊，这个什么馒头啊，其实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肯定要考虑到孩子，我们说早餐要一个营养丰富的早餐，比如说主食一定要有，另外呢要配一些蔬菜或者水果。然后呢动物性食品啊，就是一些动物性食品，叫这个肉、禽、奶、蛋，这些要有。还有或者包括一些大豆类的食品。 也就是说早餐其实我们的营养搭配也需要 对 比较多样比较丰富。 其实不难，比如说你早上，比如像冬天的时候，你要起来给孩子做一碗热汤面，那么这个热汤面里头有你会有面条，对吧？然后呢你可以放点蔬菜，然后 就两个小白菜叶， 对，然后你放点虾仁或者放点紫菜海带这些的，那么你想这一碗面条里基本上就都有了。这是你刚才说主食有了，菜也有了，然后动物性食品也有了，你再给孩子配一杯奶，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早餐。你包括说这是早上，你说那个你其实上我们说给孩子弄点什么小包子啊，不管是素馅的还是那个肉馅的哈，给孩子弄个小包子，然后煎个鸡蛋或者煮个鸡蛋，然后配一杯奶，这都没有问题。比如说您刚刚说的面包，那面包的里头你肯定可以加一些菜叶，然后加点这个动物性，比如说什么酱牛肉啊，或者这个相应的，或者你加个鸡蛋，这些都完全可以。 自制三明治。 对，然后豆浆啊，这是也是咱们北京老百姓经常这个早餐的一种主要的食物。 除了这些之外，也想问问您，其实现在呢，我们在街边也经常能看到有这种早餐的这种网点，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鸡蛋灌饼，甚至有一些这个老年人啊起得特别早，为了让孩子早餐吃得好一点呢，会去买一些比如说像糖油饼、油条啊这样的食物，像这些食物我们猛的听起来都是油炸的，感觉很不健康，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可以吃吗？ 油炸的食品，我们说哈，还是尽量要少吃。说这孩子挺喜欢吃，包括咱们自己哈， 糖油饼多好吃啊， 对，多好吃啊！你说那个一周吃不超过一次，或者是你一个月偶尔吃个一两次，我觉得这不为过啊。但是呢，肯定也要想着，就是说我还是要有均衡，就是说尽量还是少吃这油炸食品。 嗯，尤其是在早餐的时候，我们得注意一下，尽量避免这种油炸的，糖油饼啊，油条啊，我们尽量都少选择。 对， 嗯，好，早餐我们首先提醒大家的重要性。那说到饮食结构，不得不说的就是午餐，因为现在家长啊，午休的时间有的时候特别的有限，我们朝九晚五，可能有的家长中午都回不去。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会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有的学校可以在学校吃； 对， 还有呢，孩子可能得自己 吃 饭，回家吃就面临着，要不然自己叫外卖，要不然就是头一天家长做好多做一点，第二天孩子自己热一热来吃。你想问问，比如说午餐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尤其是体重已经比较偏胖的孩子来说，到底应该如何控制，或者说如何选择呢？ 午餐真的是很重要的一餐，因为刚才说我们其实上三餐要定时定量，那么一般的午餐呢，不管是从能量还是从营养素的供给呢，应该是达到这个一天的至少要达到三分之一，比如我们经常说35%到40%的这个都要靠午餐来供给。然后呢，这块就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一些大多数的学生会在学校就餐，那学校会有两种，一种呢肯定是学校自己有食堂，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是公餐企业的配餐。那么这个不管是说学校自己的食堂还是配餐，那么在给孩子提供的这包括能量和各种营养素的这个配餐的时候都是有标准的。 嗯， 那么咱们这个北京市的话，北京市教委其实上也都是有相关的要求的，那么家长其实可以去关注一下。 相对配餐是没问题的，最担心的是什么？孩子挑食不吃。 对对， 家长又不在身边，也不能说这个你必须吃，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偏食的问题。 对，这个其实上也是我们现在就是等于是北京市卫计委和北京市教委也是在全，因为我刚才说在全市都在开展平衡膳食的促进行动， 嗯， 那么也是非常关注这一块，就是说既然让这个配餐合理，然后又让他做的好吃，让孩子又爱吃、 爱吃。 对，然后呢，这个今年是在全市开展了这个主题的健康教育活动，那么也是这个就是校园大厨教做营养餐啊，教做学生美食，那么也是在全市在征集相关的这个健康食谱，那么未来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活动能推广一些相关的就是比较好的这种营养配餐， 嗯， 解决孩子这个做了以后让孩子能都吃进去的这个问题。 嗯，所以说作为家长是不是也得关心一下，比如说孩子您真的是中午在学校吃饭的话，我们家长最好每天关注一下，比如说这餐到底有哪些食物，比如说有没有孩子平时就不爱吃的菜，这样的话我们尽量比如说这个蔬菜，比如说这个今天中午炒了苦瓜，孩子不吃苦瓜，晚上我们就相应的比如说这种蔬菜的分量或者说比例加大一些，把这中午吃的不够的这种补上，行不行？ 对，您说的太到点儿上了。其实真的是，就是其实上我最开始的时候本来是想今天给家长们提一个问题啊，就是不知道家长哈，您回忆一下，就是您能不能说出来，就是从昨天的这个时间到现在的这个时间，因为现在五点多了哈，从昨天的五点到现在的五点，您自己的孩子24小时之内吃过什么，都吃了些什么，您是不是能知道？如果 大多数家长是没法知道的， 因为最近因为现在是处于一个放假的阶段了、如果这个孩子基本上都是一日三餐在家里要吃的、所以如果不太知道的话，那家长可能要去关心 一 下。就刚才像您说的哈，如果在上学期间，那家长一定是回来也要问问孩子，说其实这幼儿园的家长会比较关注啊，说孩子 中午吃 了 什么呀， 对，在学校吃，在幼儿园吃了什么哈，但是我发现可能上学的家长就很少去问啊，说你中午在那个学校吃了些什么，其实上是要去问的、你要是说你中午好比说你吃的是猪肉或者是鸡肉，那你晚上的时候你可能要给他换点水产品、然后你要中午吃了一些什么叶菜啊，你晚上的时候可能你要给他一些其他的一些果类的蔬菜或者这样的，要去调整一下。 好，这是有配餐条件的或者说中午在学校吃的孩子，我们可以通过家长的这种日常的询问，甚至给他灌输一些健康的理念，让他吃的合理一些，健康一些。那对于那些比如说回家甚至有些孩子自己叫外卖的，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相对来说让他叫的这个外卖相对科学合理一些？ 对，这块可能就是要跟，就这就是说要跟家长和孩子说哈，就是你要了解一下你的基本上的膳食结构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上大家可能看我今天其实带了一本书过来的，就是这个 北京市中小学生健康膳食指引。那么这本书呢，是咱们2014年开始在全市做的这个迎在校园的活动。那么2014年的时候就有一版这个健康膳食指引。那么今年的话是2018年出了一个新版的这个健康膳食指引。那么这个指引里头有一部分关键性的内容，就是有一个健康餐盘3:2:1。那么这个健康餐盘3:2:1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们把一个餐盘，就包括就是刚才说的孩子中餐那么一个餐盘，不管是在学校就餐还是在家里你自己选外卖，那么呢这个餐盘是分成6份，其中的3份是主食，那么包括我们说的米面，还包括一些粗粮，然后包括薯类，这是主食，然后另外的2份是蔬菜，各种颜色的蔬菜，不同的品种的蔬菜，然后还有1份是动物性食品，包括豆类。那么这个餐盘如果不管你叫外卖还是你家长去准备啊，照着这个比例去准备，那基本上孩子的食物结构是合理的 啊、哦。所以说在外卖的时候我们最好这个时候家长费点心，别让孩子自己选。 对， 因为孩子一般这个我们说自制力比较差，可能选自己喜欢吃的炸鸡啊汉堡什么的。 对， 这个时候家长可以比如说实在没时间给他叫一个外卖，我们既点蔬菜同时也点肉类，也别忘了主食。 对， 嗯，通过自己点餐的这种方式也可以让孩子吃的相对来说是健康的。 对， 好啊，我们来看大家伙的问题哈。 WH 这个朋友想问问您，说自家宝宝啊2岁4个月一直吃的挺多，但是呢就是不长胖，想问问怎么回事。其实说到今天我们说这个小胖墩的问题啊，还有不少的听众都在说自家孩子呢吃的挺多的，但是呢有家长反映说只长个子不长肉，特别瘦，是一个小豆芽菜的感觉。也想问问您，比如说这种吃的挺多但是一直不胖的孩子，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是这样啊，首先你看一下孩子的日常的基本状态是不是好的，就是说这孩子是不是很活泼，反应力是不是比较高，那么他属于一个是不是智力发育比较正常，那这是一般状态啊。 嗯、 另外一个咱们刚才其实也说了哈，这个孩子的身高和体重它都是一个评价指标的。 有标准值的。 啊、对，尤其对于小的这个0到5岁的孩子，他有一个生长发育曲线，那么要去跟着他的身高跟他的体重去平衡。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家长可能很关心，其实我们北京的孩子一般因为他的营养状况比较好，他身高会长得比较快啊，相对来说可能体重的跟身高的这个比例可能就没有说像这个身高会长那么快，但是要如果还是要我说的那个要去看他这个生长发育曲线是不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嗯， 另外一个呢也是说哈，家长我们其实包括我自己，我小的时候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也老觉得他挺瘦的其实但是如果用曲线去评价的话，他的体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的 啊。所以说其实家长就是不要太过担心。 对， 往往我们说为什么妈妈觉得孩子饿，或者说奶奶觉得孩子饿，自家孩子都心疼，都希望他吃的多一点，长得壮实一点。其实孩子这个体重您看着可能是哎呦挺瘦了，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正常值范围之内，您也不用太过担心。 对， 嗯，这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范围哈。所以说 WH 这个朋友宝宝2岁4个月吃挺多但是不长胖，您不用特别担心，我们还是对照一下这个比值，只要体重在正常值的范围之内 对 就没问题。嗯，会不会有孩子比如说身高先长然后再长体重这样的一个情况，会 有 吗？ 有可能 啊、嗯，所以说大家伙不用特别担心说哎呦孩子个子怎么这么高但是体重为什么一个是上限一个是下限，这个时候也不用太过担心。嗯，都没问题。继续来看哈，还有孩子啊，还有些家长着急了。秋雨说小外孙是个小胖子，特别挑食，就爱吃肉不吃菜，吃菜可费劲了，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呀？还是这个结构的问题 啊。对， 有的孩子就是挑食，但是呢这个家长们也有时候挺无奈的，逼着吃也不好好吃，甚至这个就不吃了，说吃饱了吃完饭再去吃零食，该怎么调整呢？ 对，我觉得有几种办法啊。首先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哈，这个逼着吃这事儿肯定不靠谱。 嗯， 另外一个就是吃饭的时候一定让孩子保持一个心情愉悦啊，你别说逼着他吃或者是打他或者骂他，千万不要这样。另外一个呢还有提醒的大家，可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孩子养成一些习惯的时候跟大人的这种行为，比如说 孩子考试考好了，说我去带你去吃一顿西式快餐， 嗯， 啊，就把这个快餐作为一种奖励，慢慢的他可能会形成，他就觉得，哎，这是一种好的东西，是一种好的方式，那这个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 嗯， 但是在日常生活里啊，比如说那孩子已经说养成了这种习惯，比较爱吃动物性食品，爱吃肉，对吧？那我们就是可以想一些办法，换着样，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哈，可能猪肉他比较吃的比较平常多哈，那你能不能给他换点水产品？啊，换点这个鱼肉，然后换点其他的那个贝类食品， 嗯， 这个可以换着吃。另外一个呢，其实上我们也可以说，能不能让他就是原来说我炖的大块的或者红烧肉，我给他改成小块的肉，或者切成肉丝跟蔬菜一起炒， 嗯， 这样的话是不是也能减少一些肉的这个摄入量？还有一个，我们就说我们前一段时间请老师讲的时候，有的老师就提出来说的很好的建议，我觉得把肉做成丸子。做成肉丸子，那么做丸子的时候，里头你可比如说，就包括我现在自己家里可以里头做点加点荸荠，或者加点其他的 胡萝卜什么的， 对，胡萝卜，这样的话它的肉量会下降，然后但是而且它口感也比较好，它比较疏松，然后也容易消化。这种包括我们就是说。做一些红烧肉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做点什么香芋红烧肉，就是那种芋头啊，或者因为这样可以增加薯类的摄入量， 嗯， 啊，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是它可以如果蒸的时候它可以减少一些脂肪，然后另外一个也增加它的这种消化，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它就是如果说特别孩子特别喜欢吃，比如说做鸡翅或者做其他的时候，我们这时候想着一定要去皮 啊， 去掉它外层的那种脂肪，去掉皮。另外呢，可以用一种烤的方式，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去学校，我们发现学校在做午餐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鸡翅那个皮全去掉了，然后用烤。 啊， 其实这样的话，它脂肪含量是明显下降的。 嗯，但是口感上可能相差不是特别的大，孩子比较容易接受， 孩子很喜欢吃。 嗯，所以说也提醒家长，如果孩子确实比较喜欢吃肉的话，咱们得下点功夫。 对， 我们在烹调方式上可以选择相对健康一些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说对于小孩子来说，我们可以带着他们一起让他们就是种菜。种蔬菜或者种一些在家里哈，弄个花盆儿，你说种点什么小西红柿啊或者小黄瓜，这种让孩子自己体验一下种菜的快乐。 嗯， 然后他慢慢的他自己种出来的菜他肯定也爱吃， 愿意吃。 对， 嗯，好，那今天既然我们跟大伙说吃出来的小胖墩儿哈，就得跟家长们说一说，比如说对于体重已经超重的孩子，甚至已经比较胖的这个孩子，我们怎么让他恢复正常或者说健康的一个体重范围，我们每天都让他少吃点吗？这个时候家长又担心吃少了会不会营养跟不上，发育受影响，甚至有些孩子胃口特别好，你吃的少了吧，他总觉得吃不饱，他总是闹，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个确实是，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哈，其实上一个是膳食结构的问题，还有一个是运动的问题。 嗯， 啊，膳食结构上，如果现在比较胖的孩子，那我们肯定上有些食物是要调整的，比如说油炸食品，嗯，啊，比如说含糖饮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一些那个能量或者是糖含量比较高的 零食， 对， 嗯。 然后另外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加餐啊，这种情况下，我们说那能少吃那尽量少吃。 嗯， 还有胖的孩子，一般胖的孩子啊，进食都比较快，都吃的比较快。 嗯， 那么呢，家长呢可以让他就是跟他说，对，细嚼慢咽，让他把吃饭的速度降下来。另外一个家长可以，我们现在也是建议家长说，可能还大这个胖的孩子吃饭的时候那个碗，你可以让他换一个小一号的碗， 嗯， 然后这样的话可以慢慢把他的食量能够减下来， 嗯， 然后另外一个肥胖的孩子的话，还是要增加运动量。那他的运动话，应该是比一般的正常体重的孩子运动量要稍微要多一些。 哦，也就是说 能量消耗， 也就是说在饮食上我们得控制，同时呢也增加运动量哈。这个饮食上控制，刚才您提了很多这个注意事项，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饮食的结构上稍微注意一下。那比如说饭量上需要控制吗？有些家长说，我能不能这个孩子已经偏胖了，他吃不饱，我就让他吃到个三分饱或者是五分饱，我就不让他吃了，行不行？ 还是要有所控制。 也就是说不能让他吃饱，这个时候 也不是说让他饿着 啊， 就是说我们说是要调整，比如说你要如果好比说你因为一般动物性食品它提供能量，比如说让脂肪会比较高，那我们这让他可以多让他吃一些蔬菜啊水果啊，这样可以给他进行一些调整，包括这个主食，你可以让他吃一些这个杂粮杂豆，然后增加一些薯类的摄入， 嗯， 那么这样他又有饱腹感，